找到自己那会孤独，偏偏我永没有遇上，问我一生中人的风霜怎可结束。可以爱的话不退缩，可生气的心哪怕追逐，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。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捕捉，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爱，在这夜我又再度漂泊，你的痴情请勿继续，请你收起一切，相信这晚是 心跳的感觉，多少日子我迷失在回忆里，你给予我的一切不曾忘记。 也曾寻觅。 再见你这究竟是梦是真，我不清楚，透过朦胧的泪眼，你依然模糊。哦哦哦，在为我失去中心跳的感觉， 多少日子我迷失在回忆里， 你给予我的一切不曾忘记。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借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展开往无爱边境，

Yeah. 颗真心默默爱我，最珍贵的感动。My love， 情人爱却更多，开始就要爱到最后。于是你我真心越来越浓。 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南望雄安城，

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早已不再那么流行的老歌，只是在偶尔感怀的时候会想起它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许美静演唱的《城里的月光》，在哼起的旋律中，歌动心弦，心若旷古，逝去的岁月在脑海当中逐渐清晰起来。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。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。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